还改变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跑步更是成了他每天不可或缺的锻炼方式，他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。 其实呢，远离高血压并不困难，只要能够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就能够防患于未然。因为导致高甘油三酯以及脂肪肝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呢，就是缺少运动摄取的热量，脂肪无从消耗，久而久之啊，超出了身体器官所承受的能力。此前呢，就有健康报告显示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健康体检异常指标排在第一位的都是血脂异常。那么除了血脂异常之外呢，我们该如何远离高血压？今天的健康播报将为您揭晓。如果要避免血压高，就需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低盐低脂饮食，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，每天摄入盐小于6克，有心功能不全的病人甚至要少于3克。还有低脂饮食，避免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饮食，减少食物中摄入肥猪脚、肥猪肉、动物内脏、鸡蛋黄、鸭蛋黄等富含胆固醇的食物，多吃青菜。二、戒烟戒酒。三、适当运动，建议每周运动150分钟，可以分3到5天，每次30到50分钟进行有氧运动。四、保持乐观的心态。五、要积极减肥，控制理想体重。六、适当的休息，做到坚决不熬夜。好了，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好，感谢楚燕的介绍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。 我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，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邹碧华》，编剧王兴东，导演徐国春，作曲陈奇峰。第三集。 抗达叔叔说过的话，像雾一样在我心里萦绕，难以消散。我决心离爸爸再近一些。第二天，罗主任带我去看爸爸的办公室，只见当天的报纸摆放在办公桌上，座椅、电话、书柜、电脑都在，但人不在了。 喂，康达叔叔，哦，我在爸爸的办公室。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 不想听你说辞职的事儿了。 不说那个，是有关我和你爸爸的秘密。 啊？ 眼前这位康达叔叔，是爸爸的江西老表，爸爸最喜欢的帮手，也是最较劲的对手。抗达叔叔要讲的秘密就是12月8号，爸爸约他回江西老家，说请他吃顿正宗的赣菜。就这样，两人坐高铁去江西了。 各位旅客， 达子，120万你就跟着走了？ 这很现实，不是空头支票。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 刷卡时代啊， 是法治时代。高铁再快离不开钢轨，国家发展离不开法律，离不开党的领导。背离法律，